匈牙利劳工党近日在色伯恰格报和网站上登载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人民政权，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同志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